强的笑脸，明显的倦，眼看情路一点点走偏。软语蜿蜒，也抵不过尚未期限。他是在宣泄，有过在身边，不就是陶醉的一点点。缠绵缠绵，新鲜新鲜，爱要变天，有谁能听劝？休想用虚幻的感情去解决。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，于是告白说了我谎言，一试探一敷衍，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。那誓言贫血而肤浅，你每年那次越过爱的底线，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。在分手之前，来一次爱无关的誓言，视而不见，委屈拖延，一发现心头已难免，还设想这错误也许能被解决。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，于是告白收拢了谎言，一试探一敷衍，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。那誓言贫血而肤浅，每每一面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，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。 静静的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慢慢慢慢透明的晚，沾上了露水，沾上了沧桑，我像谁一样 漫步在四季往生。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，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，山城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， 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，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挣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你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说很好。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坐车路过无数街道，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江边，我应付着生活的些许算计，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。那些糟糕透顶的时候，我都想打电话给你说我怕，但最后我忍住了，我不能再依赖你。我很好，虽然很想你，却依旧学着放下你。不得不放下一个人的时候，也是你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。在这里会听到好听的歌，温暖的歌，也会听到温暖的话，安静的陪伴，希望你喜欢。 你如何听得出我婉转的祝福，吟唱抖动，当你为我迷惑，找不到出路，当你被辜负，在自己的泪水干。 相处，就算我回不当初，也不能将自己救赎。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， 什么样的爱才能说是永恒的爱呢？愿意一直好好的陪伴你的人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那刚才看到有人说，一个人就算再好，但不愿陪你走下去，那他就是过客。一个人再有缺点，但能处处忍让你，陪你走到最后，就是终点。希望你能够遇到这样一份永恒的爱，同时你也要好好的陪伴对方，好好的爱对方。 开始这误会，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，一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。我们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碎得像玻璃。天天看到你，却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，也许这是我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，是习惯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的心面对分离。一些傻 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。我天天看到你，却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狠，心越冷的话题，也许只是我不争气，去解开你防卫的外衣。天天看到你，是喜欢和必须，不和你冷冷的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Oh,

回来，郭富城，你跟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约定吗？定了什么样的目标？希望实现什么样的梦想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脚踏实地地走好眼前的路，但是每一份脚踏实地都是因为心中有一份希望，有一个说不清楚的目标吧。那就加油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蔡淳佳一首《玻璃》。 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看着窗外的小星星，心想着我的秘密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 那些快乐，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。我不懂，

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。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情绪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段话，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明天该上班的上班，该吃饭吃饭，还是一样啊。是你的自然不会走，该来的也挡不住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很多事情要去做会越来越好。大多数时候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，而是工作中遇到的人。干活本身是不累的，平衡情绪最累，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吧，不然你会越来越累。有些并不重要的人和事不要看得太重要了，把他们当作浮云吧。 那一年你正年轻，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，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，怎么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。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。 做什么呢？而且是周末，其实很多人都在睡懒觉，但你可能还是一个工作的状态，或者说出去游玩，这样行驶在去哪里的路上都是有可能的。也别忘了周末可以跟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啊、家人啊聚一聚，来一个简单愉快轻松的约会。这两天我就有跟我的好姐妹们约会，聚在一起聊天喝东西，熟悉的朋友在一起玩一定是欢乐的，或者说是安静舒适的，但不会尴尬，是这样吗？今天有没有打算跟谁聚一聚呢？来听歌吧。 是故意的吗？说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 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。路人别找我麻烦，是注定的吗？我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去看太阳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

道听不同的歌会想起不同的故事，可能是这首歌当中的故事，甚至是 MV， 甚至是电视剧电影，也可能是属于自己的故事。你会在听不同的歌词的时候对号入座吗？特别是可能曾经你跟一个人听过这首歌，或者说是在发生某段过往的时候，你恰巧喜欢听这首歌，这个时候这种旋律一下子就会把你带回到曾经的回忆当中，它就像时光机一样。同意这种说法吗？经典的好歌曲就像时光机一样。那也希望在这里你能够找到那种穿越的感觉。好了，也只是一种安静的陪伴，继续来听歌。 沿着溶解的雨缓慢地开着，最烈的世界化成三人的家，真正写在心里情到笔盖，一场绵绵寂寞都无 心望洋地方

来自蓝心湄的一首《狂奔》。如果你不爱一个人，你会告诉他吗？感觉说了一句很没有意义的话，是吗？但是有的人可能真的会不爱一个人了，还在纠结要不要告诉对方。其实爱没有那么实质的东西，我们触摸不到这个东西，只能感受到。如果你清楚地感受到你实在不爱对方了，那可能拖着也不是办法，这样不会幸福。但是有些时候距离产生美，小别胜新欢，可能是整天黏在一起的话，也会以为自己不爱了，没有感觉了。分开那么一点点，你就会发现你很想念对方。人啊，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毛病吧。接下来会听到张狗哲的一首《北风》，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。 放开陈旧的往事，看见一身沧桑，走过陌生的地方，我回到异乡，风吹得太狂，我感到有点凉。我在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城却更长。我想到北方，孤独的眺望，我知道路漫长。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，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。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